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就是講呢個港元危機、我嗰陣時覺得佢 OK 嘅，即係話一個人咧由 OK 變成撲街咧係有一個過程嘅，即係好似李天明，我好欣賞啊，以前 通常都有一個共通嘅原因嘅，就黐咗埋共產黨。 係啦，嗱，李天明以前好正嘅喎，係咪先？突然間而家講話咩？ 馮敬恩， 馮敬恩大話精，哇，咁嘅詩都做得出嘅，係咪先？即係你完全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 Francis雷係嘛？佢就話佔中又冇咗咁多， 股市跌幾多？ 而家咪變咗個小丑咯，係咪啊？但係啲人就話我哋佔中咗咁耐，對香港嘅經濟民生冇影響，反而提高咗市民，唔好話國民啦。 但問題就係佢一路宣揚，有啲年青人或者一啲團體特登宣揚雨傘運動失敗啦。 嗰啲就點解我話教主？ 就係 我話教主咁撲街咧，就話 左交行動。 呢啲熱普城呢啲係賤人嚟嘅，佢哋話雨傘失敗六啊嘛，熱普城你班仲唔係撲街？ 就 系 话嗰个， 系咪先？ 唔使咁激动。 唔系我觉得咧，就我好中意闹佢噶。 唔好酒饮啊！你下次俾啲酒佢，唔好咁激动啦。 即系你由黄杨达去到呢个陈云，即系话佢自己喺度写咩中国音度乜乜乜，然后啲人去攻击佢嘅时候，佢话你唔识睇面书。即系呢班人系无耻噶嘛？但系呢班人点解我觉得佢哋，我对佢有咁大嘅问题咧？我唔识佢本人。他哋是要抹黑嗰啲雨傘運動噶嘛？ 正正就因為他將嗰個和理非的路線否定，嗱，所以唔使咁激動，呢個係政治鬥爭嘅方法。 哦，唔緊要，我係做出嚟嘅啫。 佢就係將嗰個嘅自己嘅路線取代你嘅路線啊嘛。但我覺得學聯亦都要檢討嘅，就係我相信無論成個泛民都好，坦白講，除咗我哋 defend 呢個和理非路線之外，其實好多人都唔敢 defend 呢個和理非路線，覺得好似咁樣就落後於青年後邊，大家就要趕上去，好似連月爭咁樣。明明自己就已經是咁嘅年紀啦，仲要一身 hip hop 打扮，將頂帽向後戴，將個 cap 向住後邊咁樣。 冇嗰啲冇啊，即係我知 道。你明唔明啊？咁係即係等於黃， 即係條褲要倒轉， 即係黃晶叫佢老豆黃天林喺呢個咩叻姑叻姑新年財裏邊扮呢個 hip hop 一樣。 哦， 就係咁啦。而家啲所謂嘅即係上一代或者係喺輿論裏邊有影響力嘅意見領袖，佢哋唔敢 defend 相信自己相信過嘅嘢。反而咩咧？跟住嗰啲年青群眾去否定自己過去嘅嘢，咁就覺得趕上時代。呢、這個同1949年之後嗰班人為咗自己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否定自己過去，緊隨毛澤東革命路線，係絕對一模一樣。點解呢？因為當時毛澤東，你諗下佢點樣歌頌啲後生仔啊？你咪八九點的太陽啊嘛，話佢哋係未來將來是你們的啊嘛，也是我的，但實際上最後尾都是你們的啊嘛。最终当然是他的 了，我觉得他是很成功的。其实你只是看看文革的时候几多真心交， 那些真心交自我检讨那些很多，当然有些是为了稳食，大部分是觉得自己跟不上革命形势、在四九年五十年代那班，就算是去到反右、他们都是真心相信个党为我好的，我这样自我检讨是为了成为一個革命的新人。 我哋喺《炎黃九合片》裏面講過一啲人物啦，譬如話馮友蘭啦、費孝通、 展伯讚啊呢啲咧。 展伯讚，佢以前講得啲係即係 郭沫若就揾食，但係呢啲唔係我。 呢班唔係佢以前信嘅嘢，自己不停咁打到。 徹底否定曬自己咯。 係啊， 我所以我就話，而家你睇到就係為咗趕上呢個所謂香港二世革命嘅潮流。係 啦、 啊，呢啲老人家就不斷去否定自己過去做嘅嘢咯。但我相信嗱，我哋三個人都好相信嘅信念，我哋冇改變過，其實都係。第一，地緣政治我都講過好多次，香港在地緣政治裏面何嘗有獨立的空間，這個是理性討論的、所以在國際關係的地緣政治裏面，國師雖然瘋瘋癲癲，但他經常說一件事，你最終都是成為美國的附庸，這個我相信是有一個地緣政治的因素在裏面，即是他提出這個觀點。 其實他在瘋癲之前講的嘢，大部分都是可以聽的。 咁啊，梗係啦，佢喺瘋癲之前講的嘢就未瘋癲啊嘛。 即唔係啊？但係我覺得係佢係好奇怪啦。 但你唔知道佢究竟係瘋癲， 唔知 話係有政治嘅任務要交，你都未 唔知 幾 時 幾時係啊？ 唔係，我哋可能要揾嗰個黎智恆上嚟講下。一個黎智恆話咧，其實 係佢槍手咧，唔係佢寫手。 國師嗰啲寫作班只有幾個人嘅，即係唔係一個人寫嘅。 即係城邦論佢係。佢就班子， 話佢寫咗八成噶， 兩校啊嘛叫做， 係兩校啊，即係兩校，即係北大同清華啊嘛，嗰陣時講 兩校啊嘛，即係 兩校啊， 即其實 好似余秋雨都係良校噶。 係啊， 好撲街喎，文革 嗰陣時係文革嘅嗰啲 寫咗班子 嚟， 打手嚟喎，姚文元下邊嘅打手嚟喎，係。 係 係係。嗱，所以如果你能夠論述，所以我就話啦，呢個問題你唔需要一個作為一種口號叫啊，係可以討論嘅喎。你話否定和理非路線，好啦 ，OK。首先我就話地緣政治上邊可唔可以唔來打交道？第二要論述嘅問題，其實有宣誓引申出嚟，參與選舉係加入建制嘅一個行為， 所以你一定 不能否認呢、這個。 你一定要用。 如果你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特別行政區， 我係支聯會，我只一個壓力團體。 係啊， 我日日叫打倒中共，日日叫呢個支南滅亡都得，你最多口誅不罰我嘅啫。所以我就 你入得去議會，你應該係從事議會抗爭。 但我覺得裏面有啲論證咧，或者有啲爭論咧，係可以做，即係爭論咩咧？譬如話中國要結束一黨專政，你可以咁樣講， 可以討論呢個問題。 同埋你話要平反六四，或者認為六四當時嘅鎮壓係錯的，同埋要悼念六四，即係喺立法會裏面啊。 唔係，但我覺得對家就算係支聯會路線嘅人都要反省嘅，佢都要提出如何去平反。如果是要賠償是怎樣？ 是的， 是不是要真相調查委員會？ 沒錯， 好像二八事件蔡英文所處理的方式。 但我覺得你入得議會，這些 都是具體要求。 你現在 你所謂的、裏應外合，究竟你入議會，譬如說你青年新政，你入議會究竟你想做什麼事？入議會是如果從事議會抗爭的時候，你不是看到現在、就是、 入去做議事咯？ 不是，你入去， 不是入去將這個國旗倒轉插， 如果係 同埋要跳欄， 你入去你係要做咩咧？你入去就係要做好似朱海迪啊、姚松炎啊。第一，第二，你要做一啲嘅叫防惡法、防惡政通過啊嘛。你應該係做呢啲嘢啊嘛。 但同時，我認為你都 如果唔係，你咪走翻出嚟，你走翻出嚟， 你喺個建制裏邊嘅，因為呢個政府就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係咪先？呢、這個政府咧，佢權力係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 啊、所以你不入建制，你好似 你點可以否認呢？ 你好似阿馮瑞凡咁，我係認同中華民國。 咁咪唔好嚟 所謂嘅，你只係民間人士。 係啊， 我對香港冇感覺。你一個民間人士，阿牛都係咁講。 同埋民間人士，你譬如話雙十可以掛青天白日旗啊，但呢啲全部都冇問題。但你喺個議會裏邊論證咧，你根本就應該要贊成嗰個建制。 唔係你第一步行入去已經係啦，你要認同嗰個建制㗎啦，呢個已經。 所以嗰種係一種犬儒，一種虛偽，係一種自相矛盾，係一種不必要嘅抗爭。我認為 嗰種就我覺得係叫做 長毛都包括埋㗎，即係你誒，譬如你 嗱呢種就真係狗做啦，我話俾你。 係啊， 做 所以 我 所以第一個最撲街嗰個叫黃毓民就喺度咳。 我哋 可能佢真係咳咧，可能 其實今集 誒佢係其實真誠喎， 真誠地咳咧。 啊， 其實今日講咗咁耐咧，都係講翻個主題，就係、是、話你抗爭究竟係要一定要用個智慧，同一個巨人打交嘅時候咧，同一個對抗巨人。 即係你要揾阿哥利亞，哥利亞就睇嘢碟影嘅，你就攞個投射器掟 Q 佢啦。 啊 你用那支長棍走去懟佢，佢嗰支長棍長過你， 係咯， 你未懟到佢，懟死你。 你行埋去砸都砸死你啦，大佬！ 即 係所有 捉都砸死你。 所有呢啲嘅所謂勇武抗爭，就係你做緊咩？你行去巨人嗰度，然後跟住你話我要同你打交咁樣，係咪啊？ 搏你 而家就咁一棍就搏死你啦！ 你睇好多人講嗰啲譬如咧，譬如話金魚可以游水啦，即係馬騮可以爬樹啦。你叫馬騮去金魚去爬樹，咁點搞啫？你一定要用自己。強項去做自己最 comfortable 嗰樣嘢噶嘛？ 咪就係話你做外佣，你遇到個衰僱主，你咪俾啲屎俾啲尿佢食咯，即係咁簡單。 或者再激啲嘅，有啲抌啲衛生巾落煲湯。 就係咁啊嘛！你係用一啲咁嘅方法。 我睇過嗰個港民個 bartender 咧配嗰啲 cocktail 出嚟咧， 你咪鬧個主人啊嘛！鬧個主人咪即炒你咯。 嗱，呢啲就係叫 weapon of the weak 嘅，就算係弱者咧都有佢嘅武器 啊！ 即係你表面上強弱，好多時係一個純粹係一個。即係睇下大家嘅資源多少，但係少資源嘅人，只要佢運用得宜嘅話咧，同埋揾到個機會嘅話咧，其實係用得到嘅。 嗱，我再用翻咧頭先講嘅，我哋話其實國際社會個支持對香港好重要啦。第一，第二，擴大香港本土嘅抗爭力量好重要啦。如果係從呢兩個原則嚟講咧，我就勸喻咧大家唔好再搞嗰啲咩嘢嘅踢劫啊。反蝗蟲啊呢啲嘢，因為呢啲嘢咧， 陳雲都話唔搞啦，佢都。 啊，陳雲話唔搞，我希望嗰啲搞呢啲嘅本土人士咧，都希望你真係唔好搞呢樣嘢，因為點解咧？ 但我覺得你要提供一樣嘢，我覺得就算你話我哋係對強國人嘅不文明行為不滿都好咧，我覺得你要開始升呢嘅，因為如果唔係冇群眾支持 啊， 你要升呢嘅意思，你要講出嗰個社會結構點樣培育出一啲強國嘅不文明行為。 跟他們的社會和政治體制的關係。你有個論述， 有論述， 是的，論述就是什麼呢？譬如為什麼他們會暴發，因為他們一個貪污的制度，資源分配極之不平均，所以為什麼他們可以去北美洲、去澳洲去買人家的豪宅呢？那些一定是攞官，留下個人在大陸做官，安排子女去外國、然後一個加拿大的留學生可以用3億在溫哥華買一間最大的別墅。這些你可以拿出來說的， 但你不可以 在，現在是體制的問題嘛， 你不可以在行動上去無分歧地 去罵人、啊、去踢人、啊、而這些行為呢有兩個結果會 發生，就是說第一，中港矛盾會升級、 哦、他對家就習近平就最好你踢， 最好你踢啦， 頂你，我保護我國民，我告訴你、他真的最不想最想見到、所以點解好多人留意唔到？ 國際社會又覺得你嗱呢啲新聞咧，唔係淨係大陸睇到嘅。 你有冇留意 到 梁振英？有一單好少嘅新聞，我哋喺節目講過，梁振英到呢個林鄭月娥都唔敢入去球場支持香港隊對中國隊呢場波。嗱，本來對我哋嚟講人之常情啦，咪、好似阿財爺咁樣咩咯，咁樣香港好波咯。 個 iPad 嚟睇啊！ 係啦，點解佢哋唔敢？嗱、正正你就睇到呢個正正就係習近平民族復興論嘅嗰個 crack 啦。就是因為當中國隊輸波那種的集體民族亢奮，我說他這個叫做福是禍所以，禍是福所歸，民族主義就是兩面劍來的，你給到人家那種感覺他就會有幸福感，願意跟著你， once 你一給不到你就大Q鑊，所以最終他也會被民族主義所騎劫，即是習近平這個人也會被民族主義所控制、因為你要追逐的民望去到有一天你餵不飽那些憤青的，其實所以你就話，喂，就算好簡單嘅一場球賽，嗰、那個都有 crack 嚟嘅，其實係係會令到習近平呢種咁嘅民族主義、偉大民族復興裏邊咧，就會出咗啲裂縫出嚟。所以就第三樣，我覺得除咗頭先我哋講即係嗰個國際化，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喺個國民教育嘅戰線裏邊，呢、這個好緊要，因為佢嗰個民族復興論咧要引入嚟香港，然後香港點解係咁重要呢？當香港人主動臣服於習近平下面呢，就等同於英女王冚家出動一樣了，那個效果啊， 又來啊， 又來 啊，九次啊，講了 那個效果啊， 我記得好像十次， 十次啊，我數少了一次啊， 冚唪唥都是廣東話來的，這個不是粗口來的， 冚唪唥即是全部咯， 全部都是啊， 即是冚家，即是全家， 全家出動都是啦，咁如果 很富貴的英女王， 梗係啦，温莎堡 咁嘅錢先 係啦。咁你諗下，如果成個國民教育嗱，呢、這個又翻翻去即係、就是、學民思潮嗰個嘅老本行啦。我覺得好多人而家就放低咗，我哋拗到口水都乾。呢個新嘅課程綱要，歷史科嘅課程綱要，由教協到學民思潮，大家都覺得唔重視呢個問題，就走咗上去搞街頭運動。你最好就走曬搞街頭運動添。如果對共產黨嚟講，你最好走曬上去掟磚添。因為那樣就一鋪冚曬你哋，係咪？結果你其他戰線嘅嘢咧，你就一路一路咧就 concede 一路褪緊，你都唔知道，係咪？因為對家係會不斷學習、不斷修復失地嘅，嗰、那個係一個陣地戰，唔係一個運動戰。運動戰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一仗功成嘅啫，大家對決啦，去到就係、是、馬尼拉人民力量革命同馬克思對決嗰下啦，係咪？嗰日就一仗功成啦。 在某些戰場呢要打運動戰 是得的、得的，同埋是需要的，那 個、 時候要犧牲了，真的勇武了、譬如你全斗焕派散兵鎮壓光州的學生運動、那一下走上去那些學生就是勇武， 明知死都要去， 喂，死的真的、因為開槍了嘛， 所以我很懷疑香港的人就說你口頭說得很勇武，但你做不做到當年、泰國法政大學那些學生這樣死法， 喂，死得很慘，當 年光州那些死法 你 排曬啲屍喺度， 黃之鋒去就因為紀念法政大學軍政府鎮壓，泰國的學運領袖請黃之鋒去，香港人才有機會認識翻喺政法大學，左丁山在政法大學畢業咁多年，從來不提呢件事嘅，係即係香樹輝啊？點解啊？係咪當時七幾年就是軍政府入去校園去捉那些學生，剝光曬啲衫。在度毒打、虐待，跟住有啲就喺石殺咗之後就掟喺路邊。 同埋呢啲就用武抗爭咧，就可以話即係異曲同工啊，係咪啊？即係全斗焕嗰班人點樣去即係殘殺同埋鎮壓嗰啲學生？ 你睇《逆權大狀》嗰套戲，你咪知咯。點解嗰個一個咁騎呢嘅律師，最終要投身呢個南韓嘅反對運動？ 或者遠嘅唔講，講近嘅。 後尾做咗總統， 烏克蘭啊，即係嗰個 保衛國會嗰陣時啊， 冬天嘅即係火燃燒的冬天啊，你嗰個紀錄片裏邊咧，佢成個醫療中心五層大樓全部剷平啊，即係可以咁樣去對待啲抗爭嘅人士。即係香港啲人，如果你覺得你真係可以勇武嘅，你試下咯。 此其一啦，你覺得自己可以勇武，但係另外一樣又係去翻個，就係、是、你要揀，唔係你要揀一個時候啊，時勢啊，時勢要到先得㗎。你時勢唔到，你就真係只係。 我話俾你聽，如果有朝一日去到對決嘅局面，解放軍喺呢個中環嘅軍營出動，全香港戒嚴，嗱、那、嗰個就係運動戰嘅時候啦。 啊， 係咪咁啊？嗱，你問有冇咁嘅機會咧？絕對有，就係咩咧？當共產黨出現政變倒台，中國內部出現呢個政治嘅動亂嗰陣時候，就算我當你係真嘅港獨派，嗰、那個先至係個時機。 但如果大家咧只有呢一日，但係你豪衝嗰啲玩具槍咧冇用嘅喎， 嚇 係咪？嗰啲咩蛇齋粽餅嗰啲冇用，嗰啲冇用嘅喎。 嗰啲就唔係嚟嘅，我覺得嗰啲。 唔係有啲聽眾話嗰啲人而家坐緊監啊！ 而家你真講，你估講真，你有幾多人真港獨、真勇武啫？ 嗯， 嗰啲有幾多 革命語言嚟嘅？我覺得同六五四運動之後嗰啲， 但我覺得 你所講嘅打嘴炮多， 我覺得最似咧就係似馬丁路德金。我覺得我哋即係我哋睇咁多種嘅抗爭模式，即係睇個 sell 埋呢套戲，睇下佢點樣用一個和平嘅方法，令到嗰個公即係嗰個 civil movement 即係嗰個民權運動啊，能夠得到好大嘅。即係嗰陣時嘅政府嘅， 但嗱，我都有個疑問嘅，其實都，我有一次我啱啱上個月去不丹，咁就喺 UN 嗰度同個朋友傾開，咁佢就話呢種抗爭冇意義嘅，佢話即係我講開撞人自焚啊， 嗯， 佢話你用道德譴責嘅方式去對付共產黨咧，因為共產黨係 ruthless 嘅，冷酷無情嘅， 佢唔會有嗰個， 所以甘地可以對付得到英國政府，因為英國政府係仍然受制於佢哋嘅輿論。同埋佢哋嘅反對黨政治，同埋國際社會嘅關注，但係當共產黨對呢樣嘢係可以完全 ruthless 嘅態度去對付嗰陣時咧，你撞人自焚係嘥氣嘅。 但我覺得咧，香港同大陸而家呢個 moment 呢份自焚都嘥氣。 我就話睇到我譬如話星期日，其實我真係見到，我見到我講出嚟就話警察公共關警民關係科嗰啲同事咧，我講啊呢個牌，我講呢個牌古仔，我拎呢個牌去中聯辦嗰度舉。咁有個咁啊撲街阿嬸咧，就搶咗我牌。 點解咧？ 我唔知啊。 左婆嚟噶， 係嗰啲咧喺裏邊走出嚟嗰啲著高踭鞋嗰啲嘛。 左婆嚟嘅。 係啊，左婆嚟。咁但係嗰、那個 還拖啊嘛，勇武抗爭啊嘛。 唔係佢，我未講完。佢搶咗我牌之後咧，就掉咗馬路中心，然後咧就拔足狂奔，比呢個鴨脷洲人更快。 有冇鴨脷洲口音先佢？ 佢冇講完。啊！咁我係咁追住佢，咁啊。但是後來個差佬叫我唔好追啦，咁佢話咧，嗱，我幫你執翻個牌。 嗯， 咁即係我覺得個差佬咧係 on my side，not on her side， 點啊？ 即係佢都覺得佢唔啱啊。 係啊，啲咁啲人黐線嘅。然後咧，佢哋就即係開條路俾我哋啦，就俾我哋入去同埋黃伯咁幾個喺度嗌口號啦。其實我覺得香港嘅警察同大陸嗰啲城管啊、公安係唔同嘅。同 嗱，我覺得今次我睇到盧偉聰上台之後。 真係唔同噶嘛， 同阿秃鹰係好唔同。 即係如果你而家咁嘅情況去打呢啲警察，我真係覺得我好難去支持。 如果秃鹰嘅年代，其實嗰日有人掟水樽啦， 係啊， 掟磚頭啦，其實佢可以 charge 真係去搏噶啦，已經係、一掟就搏噶啦。 其實我覺得 可以噶啦， 盧偉聰 一搏就係港獨暴亂咯，係 兩種人嚟。佢背後咧係俾咗一種唔同嘅指示。其實我不是說他是好人，因為他要部署將來那個政權移交之後， 如果有機會 正裝，如果有機會的時候，他是不是要做另一些事呢？那還有一件事，就是在那條街道那些 970X 那麼大的巴士，他可以全部那些車騰出來攔了條路給那些人上去那條馬路，即是我覺得香港的警察在跟那個 我跟佔旺佔金鐘是很不同的，我覺得 很不同的， 那天的表現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 的，我覺得是一個 受到一個政治的指示，就是不可以被人有機可乘製造騷亂。 誰 給指示他？ 我覺得是有人給了指示他， 你很難說，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盧偉聰自己的判斷，一或是上面的判斷。總之我覺得當日他們那個程度，你看看、就是、過去那幾兩年警察處理群眾那個活動那種的情況，包括被人扔東西的時候，他們處理的態度我覺得有個明顯的改變、就是他們知道會有機會變成一場騷亂、 所以你就算佢速龍小組有一段時間推進到去同啲示威者係喺佢身邊嘅啫嘛，行過嘅啫嘛，都係。 咁你哋都記得啦，嗰陣時雨傘 運動，即係我將講嘢睇嘢講翻出嚟。 雨傘運動曾經出現過一個講法噶嘛，就話689要開槍，但係跟住習近平學子嘛。這個、 我覺得呢啲 spin 嚟嘅，我覺得都係。 我唔相信，我習近平呢個人咁撲街係唔會咁樣的。我再讲一次啊，唔惊。 咁你讲翻，唔系我点解对翻今次？对翻今次，究竟边个？如果你哋咁估嘅话， 唔系有啲人话我唔敢开名闹习近平，我啫，我已经成本书闹佢啦，系咪？ 有咩问题啫？我哋咁多集嘅节目所讲嘅内容，边一样嘢唔系冲住？ 全部都令佢尴尬。伟 大民族复兴论而嚟咧，系咪？好多人仲不断喺度切割，即系唉，嗰啲人唔关佢事嘅。喂，大佬，偉大民族復興論邊個提出的？ 即其實我不好激動啦，我冷 中國夢。 你由呢個法輪功去到漢江節，去到你話即係當日傳聞習近平叫啲警察唔開槍，我覺得佢有意無意咧係塑造咗一個明君聖君，係嘛？然後咧就同嗰啲衰嘢切割。呢樣嘢肯定 是毛澤東的手段嚟 嘅，係啦， 真嘅冇腦。 即係毛澤東啊， 所以咧 整瓜咗你，你仲要拜佢？ 中國教父。習近平啊嘛，嗱，大家可以睇下嗰本書。 即係你唔好習近平蠢蠢， 毛澤東整瓜咁多人，啲人到今日仲拜佢，你諗下幾犀利啊！ 嗱，我成日都睇一幅相，其實我喺個 Facebook 度 post 過，陳毅死咗，毛澤東咧就 喊曬 熱淚盈眶咁啊！即係然後咧就著即係 扶住佢老婆嗰陣， 扶住佢老婆揸住佢手，然後咧須又唔剃，即係頭髮蓬鬆，佢特登做一個姿態就話。 影相位嚟噶嘛？ 你個老公俾人咁鬥法， 你知唔知我整死佢？ 係啊，即係你唔係，即係所以習近平就學曬呢啲嘢。即係你如果信佢，哎呀，錫住啲人啊，唔好射佢啊，咁邊有啲咁嘅事啊？ 你諗下，我都話啦，毛周兩個人嗰個關係，周就係代表共產國際及住毛嘅，一路咁多年嚟，係咪？毛澤東係可以咁虛偽地去同周恩來相處咁多年啊，直至到佢死。係嘛？呢啲就係我就係話咧，共產黨咁多年咧有一樣嘢冇改變過，就係 ruthless。 嗯， 佢係一個黨，列寧政黨呢樣嘢係唔會因為佢有淘寶、有阿里巴巴、有魚仔食腳皮，甚至有天上人間而改變。好多人就核子摸象，得包括嗰啲 economist 嗰啲作者啊，好多啲 financial times 嗰啲作者，特別係 FT 啊。是特別容易捉住上海浦東的一個現象去推廣到去全中國，甚至去推論到去共產黨的本質。我就話我哋喺香港睇嘅、經歷過嘅，再加埋閱讀過嘅，所見到嘅共產黨，其實佢嗰個 ruthless 嘅列寧式嘅政黨本質係冇改變過。你睇由李旺陽，你睇六四裏面被捕嗰啲人係坐足咁多年， 即係你 睇劉曉波、劉霞。 高志成 維權律師， 趙威 受到嘅對待， 有過之無不及。如果你講維權律師咧，喺阿習近平上台之後咧， 大追捕 嗰個大追捕真係後尾嗱，講緊真啦，習近平嗰個大追捕咧，嗰個年間咧，仍然有香港人為佢哋發聲，直至到咧。有一種嘅叫咩城邦論啊，諸如此類出嚟之後咧，大家就開始哇冇啦，好似俾人鬧。你喺上 俾中華交咯， 係啊，你喺 Facebook 嗰度，如果你係有關呢啲嘅信息嘅貼出嚟，又跟住支持咩啊咩，就會俾人鬧你啦。 即係你知道我哋有個漫畫家馬龍咧，咁佢喺 Facebook 度就話而家我哋講我哋係中國人咧，就俾人鬧啊。咁其實佢覺得其實點解我哋唔可以講？係咪有咩事啊？我即刻撐佢啦！我話我都要做中國人、我明明好憎嗰種民族性，我都要做中國人，因為我要同你習近平鬥。 所以你睇到咧，近年咧， 即 係 點解要俾人鬧我？ 嗰個烏坎村事件啊，你試下上網，你試下上 Facebook 睇，冇乜人再轉貼啦，即係嗰啲事件。 但我成日倒翻轉一樣嘢睇，假設你係劉曉波，你生於一個 劉曉波都已經冇人 唔係你聽我講啊！你生於呢個國度，你係咪可以揀做美國人先？你只能夠做一個有良心不肯跪低的中國人，他有沒有選擇先？咁所以就話點解做中國人一種恥辱啫？係咪？你做嗰啲中產啊，喺外邊要風得風，然後揾啲 浸隻腳落嗰個羅浮宮嗰啲水度，嗰啲同埋喺屙咗半篤屎喺澳洲個公園 就舉報， 嗰啲咪就係撲街咯。但係仍然有啲人喺度捱緊苦，喺個冤獄裏面 同埋對抗一個更高壓嘅強權。 咪咯， 而家嗰啲人啊， 佢哋受嘅壓力大幾多啊？ 雨傘運動，廣州嗰班人啊，只係喺個公園嗰度行啫。 佢搭馬車就即刻俾人 搭把黃車就俾人拉啦，話俾你聽。 咪仲有 都未放。 係啊係啊 ，exactly 咯。雨傘運動當中有好多內地嘅人係因為支持，無論係有落嚟香港冇落嚟香港。他 在大陸那裡呢用言語去支持而已，都做肥 都做，他監控很嚴重，所以你在個電話上說兩句話他立刻拉你的，是不是？我覺得大陸如果你仍然有良心的人，在大陸那種即不肯跪下的人，他們捱的苦，這班友其實你我經常覺得很慘，就是511個人在7月2號的早上在遮打道被人拉進去黃竹坑，我覺得他們很慘，但是跟那些人比較，哪個慘一點？你說 所以我就說呢，無論是城邦論後來發展到所謂的本土，跟著現在發展到什麼那些勇武，這一段日子當中呢，其實是對於過去香港和中國民間的關係呢是破損得很厲害， 他是有意無 緣的，又跟著又有這些蝗蟲論、啊、 原因因為以前香港 大家互相仇視， 民主派和內地的即是反對中共的勢力呢，或者個別人士都好，是對未來的中國是有一個共同的想像，是令到他走在一起、這個在六四之後個共同想像，就是因為建設民主中國嘛、是不是？我想回轉頭，我說香港，我們說香港的本土意識，我們由鴉片戰爭之後講起，每一次中國有動亂，我成日都話香港從來冇要求過自己係同中國統一嘅。其實你留意一下， 冇 嗱，調翻轉問，唔好話香港從自古以嚟屬於中國領土，係由自從由鴉片戰爭割讓之後，一路到1997年啊，就算係1984年嘅主權移交確定，其實係被動嘅，香港都係 係 係從來喺1984年嗰陣時候，所以民主回歸點解係一個咁關鍵呢？經過葉國華、劉乃強這些人去策動，就正正因為當時香港人是對共產中國是冷漠、甚至是鄙視，因為他們是用腳投票、是逃離這個共產中國走來香港的人，所以陳雲所說的避秦嘛，這個是好了、就是、我就 當時說的東西是有 道理的。你看回頭，由當時支持孫中山革命的香港的士绅、商界、總督、軍政界的人，一直到河東家族、啊、等等這些，他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有一個對中國未來的想像、不是滿清政權或者是中華民國，他們追求的是一個現代的中國，那個是抽象的、不是具體今天在這塊土地裡面哪一個執政、孫中山他一直很清楚他追求的就是一個民治民享民有，就是好像美國這樣的模式的中國嘛。當然你說他之後實現出現民國、軍閥混戰等等這些東西，但他對中國的想像呢，孫中山是令到很多香港人願意支持他。孫中山的革命基地其中一個為什麼放在香港呢？除了因為有輿論自由、資訊自由，有清廷沒辦法伸手來去搞他，是因為最主要的那班精英在後面，就是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讚泰。為什麼要創辦南華早報呢？就是他的column在這裡是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其實他每期都是自己寫的。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香港的歷史了。如果我們讀本土歷史，就不是讀張寶仔的歷史，而是我們要讀回，就是說由這個晚清開始，由李鴻章洋務運動一來，香港這班華人的精英階層，他們對中國的想像是什麼。我講香港大學的歷史，就是盧吉總督成立的時候，他說為中國，為中國而成立， 就是徐立之就將 他，他就是為 Modern China， 他不是為了民國、滿清或者共產黨， 或者 馬飛心自己也不 知道。現在就這一代的共產黨，就令到香港大學的校長將它僭建成為為共產中國、其實香港大學的成立是為了一個現代的中國、喂，那些學生愛不愛國呢？抗戰的時候全部很多畢業生甚至就讀的學生是著草回去廣州，香港淪陷的時候就是著草回去廣東，在那裡參與這個敵後遊擊隊的、其實那些香港大學的學生來的。 其實呢，香港兩間最初的兩間大學呢都有個对中 国的，你问新亚书院咯， 对中国的政治、政治有一种使命感。 中国新亚书院就是对中国的文化复兴有一个想象喺度。 点解要在香港复兴中国的文化？就是 因为大陆扑街嘛， 大陆是陷共啊嘛，你唔好用解放嚟形容， 系陷共， 系陷共啊嘛。 咁而家即係譬如話，我嘅好朋友咁啊，嗰啲啊喬喬清華係咪啊？左丁山咁，你新亞三十週年咩？幾多啊？嘛舊七十週年後慶 千人宴啊嘛，喺新亞書院， 佢喺個水塔嗰度整一個即係嗰啲盛會啊、你完全忽視咗個政治。 新亞精神係乜嘢？ 係啊。为什么我奸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你 嗰 只陈茂波嗰啲咪狗噏啊？ 点解奸险啊？系因为 就因为 文化飘零 打到你啊嘛， 咪就系文化飘零咯，就系唐君毅讲中华民族花果飘零，最终就灵根自植在香港，然后第三阶段就系回归呢个中国大陆，就系个文化复兴基地在香港。嗰、那个系一个对中国嘅一个文化中国嘅想象，佢唔系一个政治嘅想象， 佢系一个文化上嘅反共，佢系将嗰个文化个薪火相传。你不可以，即係而家啲人好奇怪嘅，即係譬如台灣要搞深綠嘅時候咧，就要否定中華文化。我嗱，即係首先呢個中華係咪等於中國？我哋唔好理。但係呢個文化嘅傳統本身係有啲價值噶嘛？你問嗰啲雷震嗰啲搞自由中國啊，佢哋係咪而嗰個名叫自由中國？佢會唔會否定中國啊？係咪啊？所以呢樣嘢就話你有白色恐怖有二八，就將嗰啲嘢全部踢走曬，即係好荒謬嘅事嚟嘅。即係我哋嘅想象咧，就話呢一個原本應該存在，但係而家冇咗嘅中國咧，唔係習近平呢班人嗰啲咁嘅撲街。 所以我就話香港嘅本土民主運動、自決運動，我乜嘢你用咩名都好啦。如果你對香港嘅未來想像係冇中國呢個元素喺裏邊咧，我相信嗰個嘅你個理論嘅發展空間好有限， 亦都唔現實。 你亦都 你會走一啲彎路，同埋走一啲死路。 係啦，你冇辦法去爭取到群眾嘅支持。任何的意識形態、任何的社會運動，你都是希望更加多的群眾的支持嘛。所以你硬硬去整一個海洋民族出嚟，去建立香港民族論咧，就只是一個更加離地。我覺得係比起支聯會更加離地，因為支聯會那種嘅你話佢行禮如儀都好啦，由八九年一路，其實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嚟噶嘛，呢個係佢哋嘅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啦嘛，已經。 其實嗰個係香港人嘅抗爭， 亦都香港身份意識嘅一部分。 香港人身份認同嘅形成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兩樣嘢係互動嘅。你當年有百幾萬人上街，同埋突然間喺天安門有咁多帳幕，嗰啲錢喺邊度嚟？全部香港人俾嘅，就係因為咁樣柴玲嗰班人先得逞啊嘛。佢就以為靠啲咁嘅嘢咧，佢坐喺天安門嗰度咧就可以改變政權。人哋死曬佢唔死咧，佢將來咧就會喺政府裏邊即係上個高位啊。但係當係啊奪權啦，咁但係呢啲係佢哋嘅問題咧。但係話香港人係希望中國出現一個改變。最近啊歐嘉倫一篇文啊講何雙，即係你喺度睇翻就話八十年代喺六四之前。大陸嗰種政治開放同埋嗰種希望去到邊度？ 你上 YouTube 啦，你上 YouTube search 何雙，你睇得到。 即係你唔可以將啲歷史歪曲或者抹殺，話冇發生過呢啲事噶嘛？即係而家失敗咗，唔等於當時冇發生過啊嘛？ 唔係好明顯，六四之後，我相信走咗一段，跟住去到中國入世之後咧，係有一個轉折。嗰、個轉折咧，即係你檢討翻轉頭咧，我覺得香港無論係泛民好，支聯會好咧。他是没有用一个前瞻性的角度去看这个大国崛起到习近平主义。我相信到今天你问那些人其实他们都没有那个识见在这里。 所以我说昔日你看不到呢 又真的有机会，即是很多人都看不到。今天看不到就不能原谅了。我自己觉得。即是昔日很多人都看不到的，喂哪有这么多的通透力可以看得到。那個嘅即係嚟緊香港會發展到今時今日咁樣嘅情況咧， 因為你無論你支聯會好和李飛好，我覺得你都背後要有一個政治性嘅論述去 defend 你嘅路線，呢個係任何一個從政嘅人嘅 A B C 嚟嘅。 我覺得佢哋係一種精神狀態嘅懶惰。 係係啊，你講得啱，我覺得係理論與思維嘅懶惰嚟嘅呢個係。 嗱，好簡單啫嘛，六四係大是大非咁，嗰啲人屠殺學生唔啱， 道德正確啊嘛，啱。 咁啊，年年叫平反咯。你有冇諗下由1989年去到而家2016年，中共嗰個政治環境嘅變化，個政體個狀態嘅轉移，個範式嘅變化，完全唔知嘅。總之年年喺維園嗰度整個蠟燭咁，就話 嗌一扎嘢，然後仲要唱血染血染的風采。 嗰首係自衛還擊， 即 係 白之咩高山 高山下的花環， 的花環，即係你 餵奶嘅又 係。所以到今時今日咧，佢哋都又仲未睇到呢個。 我今日見到嗰個徐漢光啊，即係 中華膠 係啊， 極極膠 拖住個夾， 而家又進入咗另一個範式啊嘛，就習近平範式啊嘛，又已經進咗另一樣。 我話俾你聽，習近平範式一 flip 好簡單嘅啫，佢收編你支聯會得啊，我話俾你聽。如果他是要民族主义的话 啊他收编了大几元那些啦已经。 不是他用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个党的包袱、啊、反而有个党的包袱拖住班历史在后面。 他可以随时平反六四。 六四才是问题。当他没有个党的包袱的时候那班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要做普京他要做将来中国第一共和的总统的话他平反六四收编了你支联会又得民望再暴升、啊。 即是现在你觉得不可想象如果真的到他时机成熟 佢真係會平反六四㗎。 佢要摘桃子嘅時候咧，佢真係可以。不過我而家就覺得咧，就話佢仲有好多顧慮。 唔係李鵬又死好似死咗啦嘛？李鵬 未啊，好似 未啊，未死。好啦， 唔係佢同誒當日香港地產發展商阿乜叔個當時嘅狀態。 佢今日如果 阿乜叔而家就死咗啦。 佢而家連江澤民都可以咁樣打壓落嚟嘅時候，平反六四。對佢嚟講， 但我覺得唔會公審江澤民喎，我覺得係發夢嗰啲 就等佢死咯。 江澤民死咗之後， 等佢死咗之後咯， 係啊， 咪等佢死咯，等佢同李鵬死咗， 佢可以嘅喎，用乜嘢？ 因為平反六四對佢嘅民望亦都係再有， 同埋根本同佢 irrelevant 都隔咗咁多年。 佢冇六四包袱， 佢完全冇六四包袱噶，即係佢要 get rid of 共產 黨。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好 tempting 啊，對， 梗係啦，佢要 get rid of 個黨啊，用乜嘢？ 因為佢有個板體啊，佢覺得冇咗蘇共之後嘅普京都 仲過癮啦， 仲過癮係咪？ 不斷咁碌同阿蒙德偉傑夫嘅對調， 跟住無限咁做落去， 係啊！ 嗱，記住今日11月8日喺呢個2016年11月8日，我哋預告習近平會平反六四。 系，同埋我觉得唔止做多五年添，起码做多十年， 起码做十年， 起码做十年， 做廿年都有机会。如果 系啊，如果佢一路一路咁样走上民粹嘅巅峰，有乜嘢唔可以用啫？ 啊， 有乜嘢人唔可以收编啫？ 唔系啊， 但呢个会系人 打六八九落嚟，佢都做得到噶。如果有需要， 唔系，所以咁啦，翻翻去最迫切嘅问题，如果六八九嘅民望系低残到一个地步，拖累我哋伟大嘅民粹主义领袖嘅话咧，佢就会 get rid of 佢噶。 啊。不是冇可能 的，所以今日明報咪有個報導咯，就係話中央正在香港委託中間人揾一間大學去做特首嘅民意調查啊嘛。佢好簡單嘅啫，因為我陰點嘅，今次肯定係佢陰點啦嘛，因為佢核心啦嘛。 啊、 好啦，佢陰點個撲街，咁咪即係佢撲街。 即係所以咧，我就話我唔係悲觀樂觀，唔係話一定得一定唔得，但係我覺得咧，佢仲要考慮一樣嘢。 佢要同個共產黨角力。嗱，我話俾你聽，梁振英嘅後台就係個黨， 嗯， 不是習近平個人， 嗯。 佢而家嘅角力就係同個黨角力， 因為其實而家習近平有兩難嘅，我咁分析點解咧？呢個係都話鞋底都賴，即係乜都賴嘅咁樣嘅賤人，即係叫做特首。你有乜嘢 ？Give me a reason， right？ 你唔俾佢入閘，即係你好難， 好難係啊！ 佢咁樣嘅 loyalty， 咁樣瞓， 即係一個 即係剝曬衫，然後就 趌 起俾你，係咪先？ 你叫佢屙篤屎嚟睇下，咁樣佢就 食咗都話好味， 攞幾次紙 係啊！ 食咗話好味，你仲想點咧？你唔俾佢入閘， 咪史提芬州都中招咯，結果就係俾趌篤超過一棟咯。 即係佢要克服呢樣嘢，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再要克服咧，就話呢千二人啊，我同 Q 仔拗，即係我唔知，我認為。數嚟數去 冇六百票， 佢六百加一定唔得，六百都未必得，佢可能系五百零，咁你好大喎！ 佢一定要攞 A、B、C 嘅票。 系啦，所以咧呢、這个就系点解佢唔摆啊六百九入去，或者唔想咁快决定，因为 佢要睇 A、B、C 系几多。 冇错啦，如果佢冇有 A、B、C 有一个数，又唔知几多，佢又箍唔到六百。嗱，如果佢真系控制住七百票咧，佢就摆六百九入去。而家已经开始宣布连任嘅， 指鹿为马。 是咪？你有乜辦法啫？咁我哋香港人咪跪低咯，但系佢就控制唔到六百嘛。 所以啦，而家我哋又讲翻啦， 又同周博贤 就要选举委员会啦。 呢个选举委员会 讲到尾咧，我哋有个 mandate 嘅，就系话帮阿周博贤搞搞佢啊，真系吓。 就系要协助多一票就能够成功拉低六百九一样。所以我最唔中意嗰啲话入去投白票，呢啲攞自己道德形象嘅人，你参选嚟做咩咧？你既然是否定这个制度，你做的事其实是帮共产党， 入去投白票， 即係自己又覺得好， 自己好似好 high， 好 high。 咁你倒不如喺出邊，即係呢個叫做咩啊？新機場嗰個博覽會出邊喺度絕水絕食咯，你學林子健咪得咯，係咪先？係嘛？咁你咪可以否定呢個制度咯，作個人嘅抗爭咯。你又要去選，選完之後今日又有一棚咁嘅蛋散出嚟，又話我哋去投白票。 但係佢又要霸住個選委個個名， 又要去選喎， 係啊， 又要選完之後又話我哋投白票喎，咁就好型咯。 嗯。 即係我真係完全唔明白嗰啲何適瑩啊等等，今日嗰班人啊等等佢個政治邏輯何在？等於選舉宣誓問題一樣，你係加入個建制就係加入個建制，參與立法會選舉就係加入建制。 你而家即係點講咧？你交税俾税局，你拎一個香港嘅硬幣出嚟，你隨便揾一樣 symbol 都係香港特別行政區，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係同基本法有關， 係咪？你拎個香港特區護照上面都有五粒星嘅，點解你喺宣誓裏面搞咁多嘢啫？我覺得呢個係自相矛盾。 嗱，呢個咪就等於犯翻當年工聯會奴校嘅錯誤咯，就係反對奴化殖民地教育，唔考小學會考同中學會考，結果嗰班人出嚟只可以喺國貨公司好似陳婉嫻咁做一個售貨員。 但陳婉嫻咪就 得一個陳婉嫻能夠由國貨公司售貨員成為立法會議員住上乾德道，但係有多多少少勞校畢業生到而家仲係小學資格啊，係做緊洗碗啦、啊！呢種抗爭有冇意義啊？你話係咪反對殖民地奴化教育？ 唔帶身份證有， 你問曾玉成啊？ 唔帶身份證抗爭有意義、啊、 都冇意義噶。結果你拉到你去差館，咪call人攞身份證俾你。所以我就話呢啲今日 即係小學雞就係呢啲。係 啦，對抗爭係完全陷入咗一種自我感覺良好嘅咁樣嘅狀態咧，係冇出路嘅。我真 的因為我覺得咧，有啲人即係我一講，我有啲咁嘅壞脾氣，你一我一鬧嗰啲人咧，佢哋就。就鬧 comment 就鬧我，咁我再鬧一次。 冇，而家好多人讚你啊！ 我再鬧一次，一個人叫做黃毓民，佢係第一個撲街喺裏邊 cut 嘅 ，cut 乜 Q 嘢啫？係咪先？你好做唔做係咪？你嗰啲叫做即係而家啲後生仔話要威啊，要型，咪就學佢咯，係咪？要威要型啊嘛，戴個黑超一班僆咁樣喺側邊，好成 呢個就同盧校當年唔考小學會考同中學會考，我隔離屋仲癲啊，係唔交水喉，唔交水費。 係啊， 結果咧個細路咧日日就要去走去水房嗰度裝水， 因為佢 你話呢種抗爭有冇意義？ 佢要反對呢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同埋咩？ 咁你點解唔翻大陸咧？如果係咁，你做到咁絕嘅話，你不如翻大陸啦。系乜？嗰套劳校制服又戆居，白恤衫、蓝扯裤，斜孭一个绿色布袋。我哋假假地都教会学校，着校褛、着长袜、着短裤。 唔系嗰啲 一拍埋去就佢哋自己都自卑。 一种嘲笑嘅对象嚟噶。 咪就系老港正传，你记唔记得啊？黄秋生嗰套嘢咪就系拍呢样嘢咯。佢哋自己反省，都觉得嗰种抗争冇意义啦。张学成讲得啱，喂，六十年代左派抗争唔激咩？喺殖民地里边， 嗯， 系咪先？但你睇下嗰種勇武，嗰種勇武抗爭最終係點？ 咪俾人遺棄咗咯。 最終嘅下場係點啊？收割嘅就係嗰啲陽光啊、新華社啊嗰啲人，最終炸咗隻手喺新蒲崗炸咗隻手嗰個人咧。 嗱，都係講嗰句。總言之咧，抗爭咧就有一種嘅叫好似做生意咁樣，本小利大。今時今日咧，仲有一樣嘢大家要即係做嘅就係、是。選委會的選舉咧，今日開始提名啦，星期一就即係報名完畢啦。喺呢個階段咧，咁已經有好多名單出咗嚟啦。你要考慮自己究竟你係屬於邊個功能組別，有冇選，有冇投票權，搞清楚佢。如果有投票權嘅，記住要投俾嗰啲 唔好投白票， 唔好 係啊，非建制， 非建制。 唔係，我覺得嗰樣好簡單啫。而家我哋估計300啦，即係總之300加減啦，係咪？嗰嚿嘢咧，一定要一致行動。如果唔係冇意思嘅， 唔捆綁冇意思嘅。 係啊， 到時有好多古靈精怪候選人咧，去拆走呢啲票嘅。係 啊， 結果拆走呢啲票咧，就係突顯到共產黨嘅鐵票嘅票值係最高。 所以我而家唔明咧，點解成日有人喺個 Facebook 度話不能戒票你完全即係話我係好 話我哋笑傻笑， 話我哋幼稚啊，係嘛？戒唔到票嘅千二人， 佢就用緊一種立法會嘅概念去講戒票。我哋講緊嘅戒票其實係分散啲票， 冇錯啦。 分散啲票嘅目的係咩咧？就係令到見共產黨嘅鐵票係壓邊個邊個贏。 即係你令到嗰三百加減咧係花多眼亂，有啲又左交投白票，有啲又投 A， 有啲又投標 B， 咁你成個咪射曬落海咯？ 呢啲咪就係野貓式抗小野貓式抗爭咯。 個 pussy cat 就係各有各做。 即係如果唔講個 cat， 淨係講前面。 咁就唔得，呢啲太過 bad taste 啦，我哋唔可以講啲咁。 所以我覺得你都係 誒知識分子嚟噶嘛。 咪咯，我哋呢個即係粗口都唔講你啦嘛。頭先講九聰嗰個發音幾咁 關關最冚 家， 幾咁唔自然咧？你諗下，跟住講冚家都俾你哋攞出嚟喺度嘲笑啦，已經係。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其實。就是要去厕所 、哎。你又知道我的心声啊！ 我见到你的样子，真系年纪大的 公狗， 我又唔使喎。 吓、啊，你唔使，你唔好扮年纪轻嘛你。 我唔系年纪轻， 咪咯，夹死忍住。 啲个人能力嘅。 跟住一起身，嘘一声，小心。好啦，今日就超晒， 都差唔多啦，即系讲到吓， 讲到十一点啊，其实。咁咧就阿 Lens 咧就未食饭嘅，好似都。 次次都系噶。 他懷疑我成日都想夾我嚟做啲圓，所以他不吃飯咯。 係啊， 用陰謀論去睇嘅話就 又係啦。 我乜嘢都用 乜嘢都陰謀論啊！你真 係唔係喎？我覺得調翻轉嘅喎。如果你睇共產黨，你唔諗多一步咧，就輸緊嘅喎。即係等於捉同佢捉棋一樣嘅啫。 係啊。 嗱，大陸人冇嘢叻，我覺得真係佢眯埋眼捉象棋呢下真係冇得頂，唔使棋盤嘅。係。你諗下嗰個，即係嗰個思維幾犀利。 即係你諗三步諗四步，佢已經贏你啦。係 啊。唔係佢哋用口足啊， 係啊， 唔使冇棋盤喺度， 居七平八咁 啊， 拋以進式， 佢記得曬你嗰啲位喺邊嘅喎，其實 係唔上下咯， 係唔可以呃佢哋嘅喎，所以你諗下佢哋嘅 擋住對眼都得， 個訓練就係咁樣，由細到大成精嘅，我覺得對拳術、對呢個謀略、對策略嘅掌握。呢個係共產黨政 治，我哋而家可能講唔到萬分之一。 呢個唔係污蔑佢哋，呢個共產黨嘅政治文化嘅一部分嚟嘅，其實。 所以我講翻少少咧，我回應翻阿華少，即係我哋係本朝嚟利大嘅抗爭係啱，但係我覺得我哋所有做啲嘢咧，都係要從良心出發，係為咗一公公義，即係我哋唔好即係變成真係生意人。 嗯。 因為我哋而家所做嘅嘢咧，其實自己冇乜好處。 同埋，我覺得第三樣係咩咧？要回顧翻個過去嗰三十年嘅歷史，作一個判斷。究竟哪一個時機是錯過了、哪一個時機沒有把握好，我不是說盲目地肯定民主派的貢獻、有好有不好，一定是這樣，任何人都是，所以調回轉，你全盤否定是沒有意思的，這個跟五四運動全盤否定中國文化是一樣的、結果最終的苦果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是不是五四運動的苦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即所以剛才世人說的一件事，就說我這幾天就是很猛震，就說當我哋講到過去嗰啲香港嘅民主運動嘅歷史咧，佢即係有人一句嘢打落嚟，我即刻唔想再同佢講。佢話三十年乜都做唔到，即係我聽到人講呢句嘢。我而家唔係話嗰三十年嗰啲李柱銘啊，邊個都知道話，我唔係話佢好叻啊。如果你全盤否定 100% 話佢撲街咧，或者 100% 話佢好咧， 一定係錯嘅， 都係錯噶嘛。 我諗係理智嘅情緒。 即係佢一講一句嘢，三十年乜嘢都冇改變喎，三十年都咁，我就唔講啦，因為我覺得我冇法子說服你。 呢句説話本身就必然地是錯噶嘛。 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啊，任何嘅運動，如果你唔係繼承之前嘅好嘅嘢再發展落去咧，運動係不能壯大嘅。你永遠都是一個運動戰的話咧，紅一聲就散咗去，紅一聲就散咗去，搞多幾次就冇人跟，拉多幾個就大家撇埋添。呢、這個就係個問題啦。黃台養佢話佢點解唔可以衝咧，就因為佢官司在身。我理解嘅其實，因為如果佢再中多次咧，就即刻拉噶啦，坐噶啦要，即係要坐噶啦。 佢而家係緩刑定係上訴緊？上訴緊。 佢未判啊，應該。佢嗰個年初一嗰次嗰、那個魚蛋嗰次未判嘅應該。咁我反而理解喎，佢真係有咁嘅即係難處喺度，所以我覺得衝與唔衝唔係一個道德問題。而家最難理解嘅咧，就好似你咁講，任何嘢都一個道德討論。坦白講，道德係冇咗理智討論嘅空間嘅啦，只有一個答案就係、你係撲街 錯 定唔係撲街嘅啫。 但係佢用呢種尺嚟度人咧，即係其實係對個運動嘅傷害。 但我覺得你對運動其實可以係一個歷史嘅討論，可以一個策略嘅討論，可以一個路線嘅討論。點解一定係道德討論咧？一跌咗落去道德討論咧，就變咗強國人噶咯喎！強國人鬧交就好簡單嘅啫，佢否定你個人就唔係否定你個論點喎。佢就梗係話嘅，你條友大家一鬧交就係話你自己平時係點點點啊咁樣。即係譬如兩公婆鬧交都係咁啊，佢嗰個問題可能好少，邊個洗碗咁啦？假設 跟住就開始就扯其他嘢。 你要講自己啲經驗咁嘅？ 梗係唔係啦？即係 梗係唔係啦？ 梗係揾位入㗎啦，已經係已經落定曬呢個金鐘罩啦，係咪？我朋友通常都係咁啊， 我都係咁講。 跟住一鬧交就扯啦，扯翻曬陳年往事出嚟啦。咁結果係針對個人，就唔係針對一件事啦。所以我就話而家雨傘運動之後進入個狀態就係咁啦，好容易零到一，零到一百，就一秒鐘嘅啫，就係去到道德層面啦。咁所以我話雨傘之後個繼承要繼承啲乜嘢，要批判性地繼承民主回歸。你話佢三十年嚟一事無成都好，你都要真係有一個認真嘅論述，然後有批判地去繼承係乜嘢。哪一些要批判的，哪一些要繼承的。 所以 如果不是你沒有，你整個民主運動沒辦法累積，然後大家就在喊口號，跟住結果昔日叫人衝那些現在就陷入了道德兩難了。喂，你當日在游蕙禎良縱行黃台仰，他們都是受害者，他們都是陷入了他們自己建構出來那種的道德兩難， 即是自己打回自 己，自己自己屎碌架， 即是他以前就說沒有大局的，現在叫人大局， 現在大局所以人家就抽證他，所以他就自己體驗到個苦果。好了，你體驗到個苦果，你的支持者也好，他們也好，是不是應該成熟一些，放棄這種道德語言、革命語言，去發展一個成熟一些的對香港反對運動的論述呢？這樣呢你就會改變了。你看到羅冠聰慢慢慢慢呢，我覺得他們會成熟的，其實黃之鋒都是。所以我說就算本土派，如果你是真心誠意去推動本土運動的話，我都期望，即是這個就真的我們這些老爺對他們的期望了，就可以慢慢去走回去那條路。 不過我覺得本土，我一路都 好像要屙尿了，我們真的再說。 嗱，我現在就聽這個爆先。 你好了啊，你 咁樣， 你不需要，你不要咁啊， 你不要以為你不用屙尿就咩？其實我們三個都不用，靚仔 要靚仔要食嘢啫。不過我哋冇法子再講落去。我哋關於本土嗰度咧，即係我哋下次繼續講落去。因為其實我唔 呢個係 完全否定，可以講，我覺得本土有好多好嘢嘅意思，但係 等於國師早期嘅嘢都係好嘢。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真係要去廁所啦， 真係要去廁所啦，咁咧就係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咁就到12月11日選舉委員會選舉之後咧，咁啊老周咧就會呢個翻嚟噶啦，咁可能到時佢就兩重身份嘅咯，可能係藝發局嘅 選委， 主委， 藝發局佢對費明儀啊嘛，董事會選舉啊， 哦 係 啊， 哦係 啊，邊又去兩邊 啊？係啊，第一個選舉，第二個選舉就係選委啦，咁我哋可以通過老周就去毆打，唔係真實噶，喺論壇上邊去質問，如果689參選咧，咁啊老周係選委嗰陣時候就可以聯絡文化界邀請689， 邀請689， 如果佢候選人啊成功入閘，就嚟城寨去進行一個叫做 plenary， 即係呢個叫做即係選委大會啦。咁到時我諗我哋好多 非常之期待啊！ 哇，呢個真係如果直播嘅話，出面就真係轟動偉業街啊！真係，係 啊， 大家輪住揸住棒球棍喺樓下。好啊，拜拜， 拜 拜。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屬豬、屬狗、屬猴，另一面。生死有命，富貴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